文学可以奇情，可以写实，可以惊险，可以浪漫。文学并非远在天边，你偶然抬头会发现佢就喺你身边，展开你同文学嘅一场偶遇。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今集咧，遇见文学要介绍嘅呢一位中国嘅文学作家咧，相当重要，因为咧，连中国嘅文学评论家夏志清都话咧，佢系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嘅作家之一咯。 系啊，不过呢啲之一咧，通常都令人最不安嘅咁样。不过你讲得啱嘅吓，秋婷头先你讲佢最重要。如果我去问民国时期啦吓，就或者我哋简称五四时期，即系话1919年至到1949呢段阶段嘅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最高的三位女作家，你很可能都会听到是萧红的，即最多人讲的可能是冰心、啊、然后就是丁玲，然后就是萧红。如果是近期的话，可能萧红就更加是第一位，即是说已经超过了冰心和丁玲都不定。萧红的人生就很短暂，只是得31岁，亦都经历了很多的坎坷，但是在她的作品呢，我觉得似乎是另一个世界。她的作品当然都有好多嘅起伏，或者系好多我哋今日都唔会有嘅经验，但系佢嘅文字咧系好宁静嘅。大家在读萧红嘅时候，就算讲到好似系最激烈嘅生死场吓呢一部，有人会将佢视为抗日题材嘅作品啦。咁但系生死场咧，其实你睇到都有好多激烈嘅情节，但系最激烈系咩咧？就系妇女嘅命运，譬如俾老公打啦。生产的时候那种的苦难、病了然后怎样被病魔侵蚀消瘦死亡、在个东北的大地里面好像是日复一日不断地循环不息地出现，这种的感觉其实是我觉得是最残忍的一件事。但是奇就奇在当大家都忙于去写各种抗战题材很多民族情绪的小说，萧红呢似乎用她的生死场去写出一种女性眼光的苦难、就是说你们觉得民族苦难是苦难，但是民族苦难是短暂的，有时战争是总会有终结的时候，但是在两性之间那个不平等的状况，或者是生理上女性要承担的苦难，其实是千百年来在这个大地上都是这样发生的。所以萧红是一种跟主流不同的声音，即使我们不是一个农民，我们不是那种要服从盲婚哑嫁规律的人已经，但是读他的作品我依然是有一种亲切感，同埋好似经历过嘅感觉嘅。就譬如我哋今日讲到嘅呢个作品《小城三月》啦，咁就应该我哋就未去过呢啲即系乡下同城市之间嘅小镇嗰度生活啦、但系佢讲到女主人公或者系个女叙述者同佢嘅翠姨即系叫做系妈妈嘅细妹啦，咁但系因为啲辈分其实佢又唔系亲嘅妈妈细妹， 相对复杂添， 系相对复杂，又改嫁嘅继母嘅女咁样吓，咁所以咧就同佢年纪比较近嘅，咁佢同阿翠姨一齐去买嘢嘅时候啊，嗰种大家去打商量啊，咁我令我谂起我自己同啲女仔嘅朋友啊，或者系细妹啊出街买嘢嘅时候，哇嗰种 系冇分别嘅，可 系冇分别。 虽然呢个作品应该有一段时间，但系同而家我哋嘅女性之间嗰种相处，去购物嗰种咁欢愉嘅心情， 超过100年噶啦，我谂都要超过佢讲嗰个时代。写就写于1941年嘅呢一篇啦吓，咁但系佢讲嘅时代系更加早噶啦。咁嗰种买嘢嘅时候买唔到，又要折返啊，要再买啊嘅心情咧，好能够共通噶吓。而且更加难得嘅就系你睇翻个年份，即系1941年系大家都系讲紧同仇敌忾要抗战嘅时候，佢仲是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去用最后的能量去记忆一页一页这些最真实的，或者是有一种哀伤，其实也是反映着很多很多人民的日常生活的片段。到今天看回我们未必记得哪一篇的抗战小说，但我们会记得萧红的一篇又一篇小城三月、后花园、等等这些细微的面貌。 最初接触这个小城三月这个作品的时候，其实是想起邓丽君的作品《小城故事》啊，应该都是挺开心啦，挺有诗意的作品啦。但是阅读下去的时间就觉得哇，心情越来越 嚟越拿住拿住啊。 係啊，小城的確係故事多嘅，不過咧就即係啲故事有喜有悲啦嚇。小城三月我諗正如我哋嘅慣例啦，睇文學作品就睇題目啦。佢講嘅係小城嚇，唔係大城市，佢係一個偏遠啲嘅小城市。咁所以佢哋嘅眼界或者係對大城市嘅向往咧，係呢篇小説裏邊好重要嘅一個背景嚟嘅。另外咧就係、是、三月嚇，小城其實唔單止有三月，佢有四月有五月嚇。咁三月系咩日子呢？就是春天啱啱嚟嘅日子。咁春天对于萧红嚟讲咧，系好重要嘅一个季节嚟嘅。如果大家对佢嘅生平有认识或者系睇过最近嘅呢部电影嘅话咧，都会知道佢同佢嘅毕生嘅一个文坛爱侣吓萧军相遇嘅时候咧，即系萧军讲过，点解佢会对萧红吓即系感到倾心咧？就是、因为佢台面写咗一首诗吓，即系萧红自己乱咁写。其实萧红当时系一个绝境嚟嘅吓，就系、是、又怀有身孕啦，即系嗰个爸爸就走咗路吓，就唔系萧军嚟，而且就被嗰个客栈又幽禁啦吓，就随时会被人卖去妓院。萧军就本来想去救佢，但系冇钱去救佢。咁但系佢见到佢台面上咧吓写住嘅就系一首诗，讲嘅就系河水点样流吓，树叶点样变绿，然后咧就姑娘啊，春天来了。咁啊，萧军觉得呢个女人真系太有生命力吓，即系你喺咁嘅绝境，你会有一首咁嘅诗去得闲去睇窗外嘅树叶同埋冰块融化，去睇到春天嘅希望。咁所以我觉得佢对春天系有一个好独特嘅感情同埋感受啦吓。咁而且佢系东北人啦，喺北方咁寒冷嘅天气，春天俾人嘅喜悦咧系更加鲜明嘅。咁但系呢个小城三月咧，佢亦都讲到季节嘅嗰个交替循环咧，亦都系大自然最美好，亦都系最残忍嘅地方。咁所以小说一开头咧就系讲到春天嚟，咁然之后佢就介绍阿翠姨嘅出场。咁但系春天嘅嚟同埋去咧，都系我哋控制唔到嘅。咁而三月咧，就系、是、俾人一个吓有啲悲情感觉嘅春天。 咁呢个故事咧，小城三月咧，佢嘅设定咧就系、是、以一个我嚟去叙述翻佢嘅阿姨翠姨嘅一生嘅遭遇啦。咁、我想问翻，其实如果以一个我嚟去睇翻翠姨嘅遭遇，其实即系嗰个效果或者个作用又喺边度啊？ 通常就系侧面，即系或者系第三身咁样去角度去观察咧，都会俾我哋多一重嘅即系思考噶啦。因为翠姨唔识字吓，佢冇可能第一人称咁样去讲自己嘅故事啦。当然你话唔识字，咁佢用语言都得啦吓。咁但系呢个咧就系用我呢个叙述者。咁而呢个叙述者系有读过书嘅，咁所以佢会比较能够了解佢呢个翠姨。虽然我哋话系佢系妈妈嘅继母嘅女吓，即系呢个继世妹啦吓。咁但系咧，其实个翠姨大概都系十八九岁嘅啫吓，唔好以为佢系一个即系比较中年嘅女人咁样。咁啊，呢个翠姨嘅爱情啦，或者系同呢个我好接近嘅关系啦，都会令人代入咗个我，然之后咧，你会系代入呢个翠姨。咁而翠姨嘅即系呢个爱情经历，咁啊简单嚟讲，其实就系中意咗呢一个叙述者嘅堂哥哥。咁啊，佢屋企人啲关系都好复杂啦，因为佢仲系一个大户人家啦吓，咁都系啲父辈啊、祖父辈系会纳妾嘅时代，所以呢、这个总之系一个堂哥哥咁样嘅辈分嘅人物。咁而佢哋咧就有少少微妙嘅两情相悦。咁但系佢堂哥哥系一个见过世面嘅人啊，即系话去哈尔滨啊、北京读书嘅嗰种嘅家族里边有见识嘅男子吓。咁、但系翠姨咧就似乎一早已经被人定咗头亲事噶啦。首先就系翠姨嘅妹妹，咁就定咗一个长得唔系好体面嘅丈夫，但系都几有钱。其实翠姨亦都走翻同样一条路，都系有一个咧长得更加矮吓，亦都唔系好体面嘅丈夫。咁但系咧更加有钱。咁但系可惜咧，就翠姨就推却就话啊，因为个丈夫都仲细，就唔想咁快履行呢个婚事。而那边厢咧，佢亦都对呢个叙述者嘅堂哥哥咧越嚟越多嘅感情啦吓。最后即系去到小说最尾嘅最激动嘅一个片段咧，就系、是、翠姨就患病吓，身体一日一日咁弱，去到佢人生最后嘅阶段咧，佢堂哥哥同佢见咗一面，咁、翠姨就系最大胆地吓捉住佢嘅手咧，系倾诉咗吓，即系话我嘅心愿都了结啦，我可以离开呢个世界，你见到你一面。咁呢种好压抑嘅情感咧，就系、是、小城三月里边嘅小城吓，同埋一个短暂嘅春天吓，三月俾我哋嘅感觉。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呢篇小说唔单止系讲一个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咁简单，或者系呢个我哋好多时都会听到嘅故事。更重要的呢，其实是会给了我们很多很难忘的片段的。 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假设如果你从爱情的角度去看《小城三月》啦，咁最重要的恋爱的主人公就是 太后啦， 系啦，同埋佢唐哥哥。咁佢哋第一次见面吓，我哋都知道啦。好多人话有啲人写剧本啊，就是好需要收集好多男女主角第一次见面的片段吓，去找灵感嘅咁样。萧红咁好的作家吓，佢点样去写两个其实都好多的亲人啊，同族嘅人嘅基本吓，即系好多呢啲关系嘅基本嘅人物，但系又有啲感觉嘅时候系点样写出嚟咧？咁样，首先佢侧面地写咗翠衣其实系好聪明嘅，虽然佢冇试过读书识字，但系佢就系会识得弹一种叫大正琴，大正咁就系日本嘅年号啦，系一种日本琴。咁人然之后又吹笛又得，吹箫又得，不过咧就主要都系弹琴。咁佢喺呢个叙述者屋企住嘅时候咧，有时佢哋晚饭后咧，一班人咧就会攞晒啲乐器出嚟咧一齐玩嘅，咁但系大家都比较少玩西洋乐器啦。咁啊咁啱有一晚下就玩得好热闹嘅时候咧，翠衣就拎住个琴嚟参与呢个演奏，就弹咗一曲。咁于是大家咧就去配合。佢冇讲话翠衣很受人欢迎，但系佢就话翠衣嚟到之后咧，个个人都加倍努力啦，吹笛就吹得特别响啦，吹到好似想爆即系爆破咁嘅声音啦吓。咁啊吹口琴咧就摇头摆脑咁样吓，个人都好似因为翠衣嘅加入咧，变得特别热闹。咁但系我觉得萧红写得更好嘅就系佢唔系净系热闹嘅吓，佢仲喺呢个热闹里边咧，好似刹唔到车咁啊！即系大家越吹越开心，咁啊不停去即系 loop 呢个梅花三弄啦吓。咁吹咗唔知几圈，大家就唉冇晒力啦，咁就慢慢跟唔到拍子就笑啦，咁啊散。咁我觉得写得好真实。但佢最重要嘅再加多一点，就话唔知点解系咪就系乐极生悲咧吓，就系佢咁轻快嘅调子吓，大家吹完之后竟然有啲伤心吓，笑到咧就系一边流泪一边笑嘅吓，咁然后咧再加埋佢最细嘅弟弟咧，啱啱识行路就。见到人咁开心，就拉埋个手风琴出嚟，点知嗰个只系玩具嚟嘅啫，冇声嘅，咁所以大家就觉得好好笑啦吓，你嗰个假噶，即系点会拉啊吓？咁佢话咧，见到呢个事件之后咧，佢得到了真正嘅快乐。可能睇嘅时候咧，你觉得哦，都系一个家庭聚会啫咁样。但系你睇完成篇嘅《小城三月》之后咧，有时候我冚埋本书谂下，其实翠衣一生人有冇过咩嘅快乐嘅时光咧？都好难数到吓，即系我觉得佢有种感觉就系话，人生你以为呢啲嘢好平常啫吓，即系有时开心，有时有聚会咁样，但系可能一眨下眼，回过头嚟，你一生中最美丽、最好嘅时光就系呢一段啦咁样。佢冇咁讲嘅，但系我觉得其中系翠衣好愉快嘅，就系呢一个时光啦吓，因为佢同呢个唐哥哥啦吓，即系第一次嘅见面吓。咁但系无论如何啦吓，即系呢两家人吓，因为各自的家庭的背景啦，或者是其实他哥哥和翠衣应该都有一些距离的在个知识上面。所以后来有提到翠衣亦都想读书啦，即是想拉近这个距离，最终都是不成功的。不过讲完这个主线的爱情线的邂逅，我亦都想讲下这个副线，就是都是萧红很擅长写的，甚至乎我觉得比他写爱情更加擅长的，就是写女仔之间的感情。这个我和翠衣之间去买这个涌线鞋的经过呢，我觉得都是即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片段。他为什么会令人这么即有形象化呢？他就是先讲一个对比的，就是翠衣的妹妹喜欢什么流行就穿什么样，毫无品味，但是呢就反而是一个追得上时代的大姑娘咁样啦吓，咁但系翠衣咧就总系人人过晒之后咧，慢慢谂下，其实我都中意嘅，咁先出去买。咁其中当时流行嘅一种涌线鞋，你当系冷鞋咁样啦吓。佢妹妹就人哋一流行就已经着到烂噶啦，已经。咁但系咧翠衣咧即系人哋都唔兴啦，即系或者妹妹都着到个款烂咗嘅时候，先谂下啊，我都想买一对。咁点知可能即系过咗个潮流啦，或者买唔到啦。咁啊翠衣过两日咧又拉住阿叙事者，即系呢个我哋想象系萧红啦，又再去揾完咧。都是找不到那咁咧，嗰种嘅执着啦，嗰种嘅错过啦、错失啦，其实就是预示到翠衣之后嘅爱情生活，或者系佢自己买唔到鞋之后咧，佢都同个叙事者讲话：我呢一世人吓，佢条命应该都系唔好噶啦咁样。咁你可以话：买唔到对鞋啫，使乜咁啊？咁或者系亦都可能有人会好有共鸣啦。咁但系总的嚟讲咧吓，我觉得呢个女子之间，大家先至会明白噶，即系会从自己找寻唔到一件事，然后遇 想到其实我的性格可能就是一个错失的性格，就是说当是好的时机的时候我不会把握，不会找住，到真的喜欢的时候就已经是太迟了。结果翠姨的感情生活或者她婚姻结果都是没有成功到，而且她就很年轻的时候就郁郁而终的。不过我自己就再想多一层，也都跟秋婷刚才你的问题会相关的，就是说她用叙事者，即是这个作者的角度去写翠姨，这个有什么效果呢？我们都会想一下，其实这个叙事者自己的爱情或者她自己的婚姻又是怎样呢？她细翠姨少少的，其实她自己都会面临相似的，就是这些爱情的问题。究竟她又怎样去抉择呢？或者是翠姨给她一种怎样的唏嘘呢？就是这个小说的言外之音。 那我反而呢有兴趣想看看黄念恩的见解，因为呢这个翠姨她本身一种很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的性格啦，咁有好强嘅人性啦，咁佢哋逆来顺受啊，咁但係佢係一种即係冇接受过知识嘅情况之下，即係佢有一种咁嘅呈现啦。咁喺呢一个文章入面呢有讲到其实佢係要求去接受教育㗎。咁你认为其实喺呢个故事入面佢嘅悲惨命运其实係性格决定命运啦，定还是其实係佢係因为有一种希望之光，佢係喺知道咗佢原来係有得选择之后而变得係嗰个命运係咁悲凉啦，定还是其实係佢唔知道更加好呢？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其实我想一代的五四作家呢，大家都想找这个答案的。究竟是不是教育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呢？教育是不是所有的解放啊、精神自由啊就会即刻会得到呢？但是也都是文学的美好或者它珍贵的地方，就是它不是提供答案的。其实小城三月它没有一个绝对答案告诉我们。不过我们在看翠姨的故事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其实翠姨读书都是浪费了。其实她有得到过的，即譬如说她在那里争取的时候，那她家人就真的找了个私塾，即是所谓请个老师回来家，咁同几个女仔的亲戚一起读下书。但是你可以相信她读的都是啲女界，即是讲怎样做一个贤淑的贤妻良母啊这种的文字。就算你读书识字，就算你家开明到俾你去女学堂，即是读完书回来，其实很多很多命运，其实萧红自己就是毕了业之后已经家帮你定了头亲事，你直接由学校一出门口你就去男家那里结婚就差不多了。所以其实教育是不是真的直接地拯救或者改变了什么呢？还是是只不过是另一个时髦的潮流，就是告诉人听、有些有钱人就说、我的太太是一个女学生来的，受过教育呢。那是当时我想不单止是萧红，也都是很多五四的知识分子青年人都想找到答案的一个问题。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又未读过萧红的作品的朋友呢，绝对推荐你们去找这一篇《小城三月》来看一看。那下一集呢，我们又会介绍哪一位很重要的中国的当代作家呢？ 我们呢就会介绍白先勇的。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就不要错过了，下星期日晚八点半钟同一时间再跟大家遇见文学了。拜拜。 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